我对你有爱有恋。我们常在风雨里有人留恋，爱在你我心里缠绵缠绵。一片枫叶一片情，片片都有我爱和爱恋，朝朝暮暮直到永远。我更爱枫叶一片片，要我在片片的枫叶上写下我俩的心愿，但愿两情永远不变。 Yo, yo, yo, yo, yo.

需要你在我身旁。

顺大妈一串外国歌中啊，哎呀喂子哟，顺大妈一串外国歌中啊。一串韭菜转一嘛一串葱，顺大嘛一串外国歌中啊，哎呀喂子哟，顺大嘛一串外国歌中啊。 时分传出熟悉的旋律，路人擦肩而过，夜晚蓄势待发，下班了。